世上还有谁在我心中是我这样着迷，世上还有谁在我心中永远让我挂念，我要向世界向每个人宣布我的恋情，我要向世界向每个人说出我的心意，你的眼睛默默含情，深深打动我的心，你的光彩多么帅气，和你相依说不出有多么甜蜜，像阳光温暖我心，像月光照亮我心，愿今后两颗心串在一起，从今后永不分离，像阳光温暖我心，像月光照亮我心，愿今后两颗心串在一起，幸福伴着我围绕着你，深深打动我的心，你的光彩多么帅气，和你相依说不出有多么甜蜜，像阳光温暖我心，像月光照亮我心，愿今后两颗心串在一起，从今后永不分离，像阳光温暖我心，像月光照亮我心，愿今后两颗心串在一起。